去从山老东手，恁娘把一流风势一起摇啊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何处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相，该去该留。 什么？

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没错， 小 人，哎，那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解几个鸡蛋呢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我男的都快烦坏了。 哎，双马大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马爹 啊， 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少老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 来。中、 哎。娘 啊， 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们又买酱油了嘞。银官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沟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鸡杯钢杯水哎，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闺女，俺家离咱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了都到了。哎，银环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啊，我可不依你。我走了啊。 Oh! 你看，这有话慢慢说。 我这嘴不用我，我这闺女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！ 你看看，那是急啥来？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，住下，怕俺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婉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哦，我小英婉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受屈了你吧。 这是我，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王，我也不怕。哎呀， 这是李支书。 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你好啊，支书。哎呦， 这不嘛， 抽烟抽烟， 不会抽烟， 不抽了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哎呀，支书 啊，这个银环来的时候啊，他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只要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银环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三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，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。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天哪，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先给你撇着5块钱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冒干尸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去，哪怕把他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个啥？看这、哦、哎，还有这、啊、小宝，那还有这样、啊， 那无情

罪。当年你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，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。我说他是一个 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没吃过九十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那煤炭罐里了。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 这不刚才老来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 了。 Thank you.